好，第三節回來，剛才蕭父母就講到那個，你可以說它是一個物體啦，是不是，或者 它未必是生物來的，是不是，你看到那個那團的東西在那裡浮動，跟住就入了眼，喂，你那時候應該未有 LED 燈，你那時候是打科威特的嘛，科威，因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嘛， 是啊是啊，不是 LED 燈來 的，那時候應該是用氣燈來的，還是電的， 那些电的灯胆， 是的是的是的、 啊、但是 它是有一个好像就是那些罩那样的遮住个灯胆的， 嗯 啊，那它就入了个，我见到个控就是入了个罩那里， 是 啊，那跟着就感觉不到了，但是呢就那时候还是有一点异味的，我就当时就以为是尸臭味，因为那些尸臭味你黐埋啲嘢呢好难清㗎嘛，嗰阵味。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咁所以就我都以为系嗰样嘢，吓系咪边点样黐到，即系话边个黐到咁样，即系有阵味啦。 嗯， 咁、 嗯、 我就唔知嘅，即系咁后来咧，我就之后咧，我即系你头先问到嗰个冇同我一齐食嘢嗰个同事啦 ，OK？ 系啊， 咁咧， 佢一直都瞓喺度啊嘛，佢一直都冇醒过啊嘛，系咯。 系啊，咁、啊、我听人讲咧。嗰、那個同事咧就俾即係軍方，即係佢係保安嗰啲咧，就係捉咗去。 嗯。 咁咧就話佢係我唔知點講啊 ，desecrated， 即係好似係毀壞屍體啊，或者係對屍體不敬之類嘅咁嘅。 哦，即係個懷疑。 總之就係咁樣啦，就佢冇再翻嚟嗰個營度啊。 嗯。 咁后来咧，好耐咧，即系我知道咧，后来咧，打听咧，佢系最终好似系有判监嘅。 吓、啊，上埋 Marshall Court 噶佢， 军事系啊，即系 上埋军事法庭啊。 系啊，系啊。 吓、 啊，咁咧后来咧，佢就即系隔扯咗，即系退役嘅，吓、 嗯 啊、就被逼退役嘅。咁咁样咧，后来咧，我有机会咧，我就同佢倾到计。 嗯。 咁我话啊，你点啊？你究竟即系嗰日即系之后咧，即系就都唔见你嘅，做乜嘢俾人捉啊？咩咁样？咁佢话咧原来嗰件事系咁嘅，佢嗰晚咧嗰条尸入嚟咧，咁你知啦，嗰啲即系打仗嗰啲有即系好苦闷噶嘛，即系真系压力好大噶， 系当兵三年，猪乸当烧蝉啊嘛， 系啊，佢嗰日咧咁啱咧，即系嚟个咁标志嘅尸体啊，佢都唔掂啦，佢于是咧就即系即系佢又唔系话好紧要，佢不过即系抄下揸下咁样啦，即系听佢咁样讲，佢就即系对佢对嗰条 尸体不敬， 纯粹过手瘾啦， 系啦，咁然后咧佢跟住咧佢就翻唔知食咗嘢之后佢翻营啦，佢就瞓啦、，OK， 咁咧佢瞓嘅时候咧，咁佢突然间谂起有一样嘢，佢即系佢唔知点样就摸下自己个胸啦 ，OK？ 咁佢发觉咧，佢自己个狗牌唔见咗，即系嗰个狗牌咧，即系每一个军人会有一个狗牌嘅，就系、是、打住你啲名啊、资料啊嗰啲咁样，就系、是、万一你系出咗咩意外，即系过身啊或者咩嘅时候，佢会睇你个狗牌咧，就会知道系即系猛咁掹嗰啲，譬如话死好多人咁，你猛咁掹嗰啲狗牌，你就会系总共加埋知道系好快知道系即系有几多人阵亡， 伤亡数字啊嘛。 系啦，同埋乜嘢人阵亡啊，咁样之类，咁样少咗啲乜嘢岗位嘅士兵啊之类咁样。咁咧，佢摸咧唔见咗个狗牌喎。 系。 咁佢喺度谂死啦，系唔系话即系头先即系话玩得太过瘾，即系 系 望晒型 点咧？ 系 啦，咁咧跟住咧佢就想佢就想。 即系扎起咁谂住话即系其实佢就想即系想企住喺嗰个佢原本嗰日咧就系想企住喺嗰个柜度， 嗯， 就等人哋开柜咧，佢就嗱嗱嗱即系去即系毁灭嗰个 睇下见唔见嗰个牌， 拿翻 系啦，佢咁样谂嘅， 嗯， 咁但系咧佢一咁样谂嘅时候咧。佢个人喐唔到， 系 佢成个人就扎住咗，即系有啲嘢，佢话佢唔知系乜嘢，但系佢就完全喐唔到，就系嗰种即系鬼扎嗰种， 嗯， 即系鬼佬都有呢样嘢嘅。 系 咁，佢就插住个完全喐唔到，几时喐到咧？到真系咧，即系嗰啲保安嗰边啲人咧， 嗯， 入到营揾佢嘅时候咧，佢喐得啦。 嗯， 佢话当日就发生咗呢啲事。 嗯， 咁然后咧，嗰啲保佢就有问过点解佢上庭嘅时候咧，就嗰啲保安就有做见有做证人嘅。 嗯， 佢话咧发现咧有咩事咧，就系，是，有两件事。咁样咧，第一咧就系佢咧就系将嗰个女嗰个咧，佢就剪咗啲毛出嚟。 系。 佢就剪咗啲毛出嚟攞咗去，我唔知佢有咩癖好啦，佢就係咁樣。 是是 第二吓，咁，第二咧就唔係淨係呢一樣嘢，但係咧佢嗰個證人咧，佢就話咧，第二咧佢發現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有一個好，即係佢嗰啲。那個鹹魚咧，佢嗰啲毛咧有一道地方就齊齊齊，即係冇咗一啲噶嘛。咁， 嗯， 然後咧，跟住咧，佢話嗰個鹹魚嗰個手嗰度咧，攞住咗，即係揸住嘅，佢哋好大力先掹開嗰，那個。佢話咧入邊有一個狗牌，就係我同僚嗰個狗牌。 係，佢死咗。 就發生咗呢件事。 係啊。 係啦。但系唔知点解会喺个手入边， 嗯嗯， 咁于是咧就即系去即系入咗营就揾我同僚， 嗯， 咁后来咧就即系供即系同僚供出啦，咁就即系后来就判咗罪， 焗刑啦，都已经执到你个狗牌啦， 吓，啊，但系咧仲有一件事咧又系诡异喎， 嗯， 那个同僚咧佢话咧我嗰阵时咧，即系佢话佢嗰阵时咧就。剪咗个执毛咧，摆咗喺佢柜桶嗰度， 系 吓咁样咧，然后咧到即系点讲啊？我后来谂咧，有一样嘢咧就系，即系佢嗰个控咧，佢拉嗰啲柜桶嘅时候咧， 嗯， 可能系要揾一啲嘢嘅， 系。 咁咧，呢度咧，我又讲漏咗一样嘢嘅，那个我嗰日咧，我记得咧，佢讲咗呢样嘢咧，我又记得嗰阵时有一件事嘅，我咧就起身嘅时候咧，我就绑鞋带嘅， 嗯， 咁绑嗰啲皮靴嗰啲啦， 嗯， 我皮靴咧，我见到佢嗰边咧系有啲毛喺度嘅， 你嗰对定佢嗰对啊？ 佢嗰对，因为佢同我系碌架床嚟， 系系， 我系一边噶嘛， 嗯， 我望过去佢嗰边咧，佢嗰边嗰个靴咧系有一执毛喺度嘅，我唔知系乜嘢，我嗰阵时又即系可能都系即系风吹过嚟咁样，即系一执毛咁样吹咗， 即系你又唔会谂到呢啲地方噶嘛？ 冇谂到，因为即系有人系即系喺营度咧会话剪头发啊乜嘢，即系会俾剪噶嘛。咁，我谂住可能剪齐一执毛咧，就点样风吹咧就吹咗去嗰个床位嗰度，我就冇谂到呢样嘢。但后来咧，佢嗰个咧，即系个同僚讲翻嘅时候，我记得呢件事。 嗯， 咁然后咧，当时咧我绑鞋带嘅时候咧。我就好清楚听到有一个女人嘅声， 嗯， 啊，佢就讲咗一句说话系阿拉伯文嚟嘅，后来我先知嘅， 嗯， 我仲记得好似 be now vs have for Vicky 嘅，嗰阵时我唔知点解好清楚记得个，唔知可能记性好啦嗰阵时， 嗯， 后来咧我有问过咧，即系一啲翻问翻嗰啲识阿拉伯文嘅人， 嗯， 咁咧佢话咧呢句说话咧，意思咧我最终发觉咧，佢原来嘅意思就系，佢抵死呢句说话就系佢抵死咁嘅意思， 嗯， 啊， 咁呢个故事咧就系讲完啦，就系、是、咁样啦。 哇！佢其实佢系有部署嘅、哦，嗰、那个你话嗰个控咧，佢系话俾你听， 有 个柜桶里边有嘢、哦。 可能是啦，又可能他只不过是不知道个个系系边度有啲有啲嘢嘅，他是想话，但是就不知道是哪度，咁、咧就一个个咁样拉，不过他又未拉到去即是我同僚那边那些柜咧，我就已经话你，我不欢迎你，他就走咗去啦。 哇，他都、就是、他都几黑喎，第一次作。作恶就即刻出事咯，同埋喂佢走都走唔甩啦。那个尸体系你处理嘅，但系如果有嗰、那个死者会有个牌喺你手上， 系啊系啊， 系咪先？ 即系嗰啲系啊，即系有时咧，我会觉得呢啲嘢咧，人做错咗咧，即系嗰啲魔啊神啊嗰啲嘢咧，系可以对你做翻一啲咁，即系做翻一啲嘢嘅。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些审判啊什么那些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有 那个女仔是怎样死的 不知道啊，只是就是我。 就是那个尸体不是又没有中枪没有说融融烂烂那些的，是完全。 没有可能病死啊什么跌死不出奇的那些东西。有时就是焗死都有的，有些就是什么情况都有的。啊、但是总之就看不出是外表看不出有大的。 因为。因为沙漠战不是伤亡 很多的嘛，因为伊拉克美军一到他就走了嘛，伊拉克在科威特那里。 是，但是我们那个区呢是得一个，可能都是得一个冬季的，所以有什么咸鱼呢，就算自己是病死在街那里或者是哪里饿死，因为那些人很多都是那时候不单止是军人，因为我们是截断了他们那些、供应的嘛。 嗯， 所以咧唔单止系军人啊，即系佢哋会抢嗰啲平民嗰啲粮啊，或者系咩，咁嗰啲平民都系冇啖好食噶，又未必走得到噶。 系， 咁你话分分钟饿死啊，乜嘢唔知噶，咁所以吓、啊，总之就系、是、当时系有条咸鱼系咁样入嚟咯。 哦，你就、嗯、你就系、是、嗰次就系见到呢一单，哇，佢都几。呢啲都真系抵要死喎，大佬！你真系对喂，大佬， 就系真系好严重噶！你呢一样嘢系你而家系点讲啊？你涉足紧一个过咗身嘅一个人嘅尸体，嗰、那个仲系女性嚟噶，你仲要哇，真系好超变态咯！你仲要剪佢嗰、那个，即系以我 get 到嘅私密部位嘅毛发啦，仲、 啊、 要攞嚟留念、啊。整死你已经算好啦。 其 实 呢个嘢，呢条友都偷食都唔识抹嘴，你都唔好咁齐插插啊，大佬。 总之佢就系、是、 天网恢恢， 神推鬼拱噶咯。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嘅。喂，小老宝，你就系呢单啊？ 仲有嘅，其实都有好多嘅。 系啊，喂，你可以讲多得一两单都得噶。 嗯。 哦，咁如果有时间，你 咩？ 有 我咯， 请继续。 唔系啊，你可以继续啊。 系。 咁另外有一个咧就咁样嘅， 系 嗰阵时咧，我哋咧就夜晚咧就系、是、即系我哋要做防守区域嘅， 系 吓咁样咧就即系营出边大约可能几百米咁样啦， 嗯， 咁然后咧就一，我记得嗰阵时系我哋嗰组咧就有大约四个人嘅，咁啊两个喺一边角，两个喺另外一边角，我喺一边角啦， 嗯， 咁样咧就即系其实出边防守咧系真系好似即系有啲沙石咁样，即系堆埋咁样，就一个就系、是、一个据点嚟嘅。咁、 嗯、 咧就即系一般咧就其实冇乜嘢嘅，因为我哋都算系唔知叫唔叫后方啦。OK， 咁样咧就都系一般就冇乜嘢嘅。通常咧就守夜嘅时候咧就大家倾下偈，咁唔瞓着咧，即系唔好俾人哋巡到见到你瞓着咧，就好大件事嘅。 嗯。 咁总之咧就唔瞓着就 OK 噶啦。咁嗰日咧，嗰晚咧就即系又系咁样啦。咁其实都经常有啲咁样，所以嗰晚咧都冇咩特别嘅。咁咧跟住咧，我记得嗰晚咧突然间咧嗰边即系另外嗰组咧，另外嗰两个同僚咧就好突然间咧好快咁样走向我哋嗰边，我哋觉得好奇怪，因为一般如果你系即系冇咩特别嘢，你唔会 放弃你个岗位噶啦，你唔会、你唔会走咗去噶嘛。咁如果系有啲咩特别嘅情况咧，照计咧，你一早就会即系向我哋通报噶嘛。即系你话有啲咩事，我哋呢边都要知咯，大佬啊，即系生死有关噶嘛，有 时。 咁咧，发觉咧，佢哋咧，即系其实就好黑嘅，但系就睇到嘅，即系睇到嘅，即系见到佢哋咧，就即系嗰两个咧，一个咧就即系点讲啊，差唔多扑喺地，扑过系一两次喺地下嘅，即系我哋嗰度争几百米咁啊， 系 几百，即系咁佢一个咧就跌咗响度，然后又起翻身，行走几步又跌翻去，另外嗰个咧真系即系一般我哋枪咧就会系向住孭住个枪会某一个角度噶嘛，我哋见到佢嗰个枪咧，即系揈下揈下就唔孭得稳嘅，直头嗰个枪嘴咧就向住自己嘅，唔知点样佢揸咧就揸住咗嗰、那个底，即系个柄啊， 个底座系 啊个底座嗰个位置，即系直头嗰个枪变咗会向住自己，唔知点解会系咁。咁啊谂住即系啊乜嘢大件事咧咁样，走到过嚟咧唔识讲嘢喎。好耐即系喺度震我即系我哋两个又系好紧张啦，做乜嘢啊？咁佢话咧，即系有一个咧，后来先至即系好耐先讲俾我哋听。佢话咧，佢哋有一个咧就坐喺度嘅，即系坐喺啲石度，冇嘢啊，倾偈咁样，即系都系醒嘅。咁咧突然间咧有一个咧，唔知好似屁股滑一滑咧，咁就跌咗落地下，即系坐咗落地下。 咁 啊奇怪啦，点解会咁样咧？咁佢又坐返喺度啦，傾得一陣間，今次唔係直頭有對手呢，係即係佢覺得有道力呢，係咁拱佢落地下喎， 係 咁佢咪擰返轉頭，因為唔知道係咪有敵人呀乜嘢咁呀，照計冇理由係咁呀， 冇可能咁近距離㗎喎，你哋睇唔到㗎嘛，你射低咗佢啦，如果係有敵人嘅話， 但系佢即系你总系要后面有人拱你，你总系要睇后面噶， 乜 都冇 咩条件反射嚟噶呢个， 系啦，咁嗰个咪另外嗰个咪走去问佢，你做乜嘢啊？坐都坐唔定，佢话唔系，有即系好似有嘢，佢又唔识点样讲，咁样咧，跟住咧喺呢个时候咧，两个突然间好清楚听到有。即系有一两句嗰啲咁嘅阿拉伯文，好清楚，但系佢唔系话系一个距离，就喺个耳边度讲到嘅，即系咁样。哇！佢哋两个好鬼惊啊，咁咪一扑一碌咁样走过嚟咯。咁我话你，即系我同另外嗰个就即系话你唔使咁惊住，老定啲先。咁我哋咧就于是咧就睇嗰边啦。发觉咧，即系佢系好似有少少个沙丘咁样拱起嘅，吓拱起，即系吓咁。然后咧后边即系有啲石啊，佢哋又坐喺度，即系一个隐蔽嘅防守据点啦。咁咧发觉嗰个丘后边咧系真系有一个睇到系有一个黑色影响到嘅。系好似点讲咧？我唔知点解灵界嗰啲冚唪唥都好似长袍，好似系制服咁样嘅，长头发制，即系一个 袍。啊，你又啱喎！ 系啊， 我见过短头发噶。 啲冇得解嘅，即系点解啲蒙古正嗰啲一个个咧嗰个样冇得解。 系啦，一般如果我发觉好得意嘅，如果佢哋嗰啲灵界唔系话特别要俾个样你睇嘅咧，一般咧呢啲好似系制服嚟嘅，好似例牌咁。我唔知点解啦。 小老宝啊，你个故事咧，呢个经历咧，仲有几？因为我哋咧，不如你唞唞先啦，我哋卖个广告翻嚟啊！ 好啊， 好， 好， 咁我哋转头第四节再见大家。 好。